谢谢。 罪真的沒打錯去喎嚇。 嗱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咗呢個私了，咁而家就講埋呢個裝修啦，裝修嘅問題。係。咁啊都引起呢個幾大嘅討論。 好大討論。 係啦。係。咁我覺得咧就，但係無論咩討論咧，我覺得都有一個嘅咁樣嘅空間，即係去大家即係表達嘅睇法，就唔需要即係上綱上線。我覺得就話邊個解散軍啊，邊個又話係邊個即係搞死嘅運動啊，呢啲咁嘅嘢，呢啲講法就冇乜太大嘅作用嘅，其實即係呢個動機論嘅揣測，咁都係講下就係點樣對個運動有利嘅啫，我覺得係，同埋點樣令到呢個嘅即係爭取成功呢個六大訴求。 唔係吧？但係我覺得咧，嗱，你而家咁樣搞咧，美心啦，如果你要續保險咧，呢個真係好大鑊。以後間保險公司咧，同啲美心 簽啦，唔使諗啦， 或者同任何商鋪簽，喂，其實佢哋都要做政治審查，我諗分分鐘都 美心，你問我唔使噶啦，唔使買保險啊，執得噶啦，你問我。 喂，你淨係要續保險拖死 你 啊！ 個名就係美心西餅，個西字加咗個門字喺度啊，噴咗呢個先深入民心。你一聽到就唔想買啦，係嘛？ 大佬，喂，嗰度出嚟嘅大佬。喂，真係唔開胃啊嘛，大佬啊！ 係啊，我就話呢個最佳嘅呢個即係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啊， 係啊， 呢個謀殺呢個品牌。 你仲有呢一個福建360咧？ 冇噶啦，福建360嚇， 福建360好大鑊。 不過呢啲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啲係冇乜嗰個品牌啊，嗰個 assets 嘅。 係，不過佢嗰個名其實都係抄人抄翻嚟嘅啫，冇值錢嘅。優 品360咧就唔知大陸嗰個咩啊咩360啊。嗰啲咁嘅運動牌子抽嚟嘅啫嘛，咁但係同埋呢啲嘢咧，大家都係咁啊，即係你有咩平嘢買嘅啫嘛，所以冇呢個嗰個品牌價值嘅，我覺得呢啲。咁啊，富林酒家你都知啦，其實呢啲開酒樓嘅，隨時都臨到年尾攞曬鮑魚魚翅咁啊走數，跟住又攞個第二個名又起個第二檔嘅啦嘛。咁啊對佢嚟講亦都冇乜太大影響，不過嗰間富林真係好大影響。朝頭早拍烏蠅嘅啫， 係嘛？ 好大鑊嘅其實。 唔係因為好似 發咗刑警啦，佢間公司。係 咪禮拜六有示威者真係去裝修嘛？咁見到入邊有 得兩個人喺度喊啦，個 有個有兩 嚇到驚係啊！ 但好似話呵翻佢喎，嗰啲示威者話 跟住鬧隔離嘅有嚇親人啦，快啲走啦咁樣。 咁啊真係聽話走喎，其實。 嗱，呢個所有裝修都係有原因嘅，我覺得。不過我想問嗰個即係效果啊。個效果就係咩咧？譬如港鐵裝修，咁你睇到咧，我相信咧係有一啲嘅，我唔覺得係警察嘅 喬裝教喎， 不過係喬裝嘅示威者，就有系統去全線破壞呢個嘅入閘機啦，所有嘅港鐵站嘅 設施。有一單就傳得好犀利嘅，就係、是。 觀塘站今日都未開啊，而家都未開啊。 咁其實佢就有一個 page 叫 Studio Incendo， 咁其實佢就做咗一個 time sequence 係 time sequence 嘅。咁7:50咧，其實佢仲好地地嘅。咁去到9:00咧，就一班即係黑警啦，係嘛，即係防暴警啦，其實已經係佔領咗成個站啦。 成個觀塘站。 咁但係9:00之後嘅10:30咧，就無端端俾人大裝修喎。咁呢個好奇怪喎。 即係一個位置去影住嗰個控制室嗰個位 置。因為咧就話有朋友咧就其實話其實喺十九點至到十點半中間呢段時間咧，原本都諗過去裝修嘅，咁、但係見到入邊有保防暴鏡，又俾人哋就叫走咗。咁叫走咗之後，你都唔會話即時走㗎。係嘛？喂，佢都唔會無端端覆桌啦，係咪？即係你俾人叫走咗，你點會敢翻去翻去轉頭咧？嘥你自己時間添啦，係咪？點解去到十點半突然間，哇！你入邊站裏邊全部係爆曬嘅喎 ，CS 即係你個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嗰邊啊，全部俾人爆曬玻璃啊！咁嗰啲位係即係其實又俾人煙熏過又剩啊，好犀利！咁你點解釋咧？仲有其實有好多相啦，就其實係見到咧一啲即係休班警咁樣樣啦，就其實喺嗰個港鐵啊。嗰、那個員工休息室嗰度，嗰、那個 pantry 咁樣啊，喂，真係有人係示威者咁啊打扮坐喺度喺度玩手機，點解你嗰個時間要做示威者打扮啊？ 嗱，好簡單，當日三點鐘記者會宣布十二點呢個反蒙面法生效， 禮拜五係咪？ 禮拜五係啦，結果就係事先已經通知定政府總部嘅公務員提早落班。跟住教書嘅朋友 send 嚟 WhatsApp 俾我，就話中午已經收到通知，佢哋所有下晝學校嘅課外活動全部取消。 係， 即係話政府係預計到會出現暴動嘅。 嗯， 如果唔係點會叫人早啲放學同埋早啲放工咧？ 係， 係嘛？即係預計到，以前未試過 喎。 好啦，預咗。咁預咗，亦都大家知道攻擊鐵路車站呢個，亦都唔係新鮮事物啦。 嗯。 在過去幾次遊行，我想這個月以來，由八月中開始到九月中，一直到十月，其實都出現攻擊車站的了。自從這個八月二十一號，《人民日報》批評這個港鐵接載暴徒，然後跟著他在這個觀塘遊行和荃灣遊行裡面停駛開始，是22號開始的，我記得，就已經是大家就說他是黨鐵，然後跟著說他運兵，然後就他就配合警察去拘捕示威者而封站，就等你冇得走咁樣，就喺灣仔圍捕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甚至係好多時喺封咗地鐵站之後，就喺匿喺地鐵站裏邊，然後地鐵站出口湧出嚟去拘捕示威者咁。咁所以先至會針對港鐵啊嘛。即係話佢哋係好明顯係清楚知道喺蒙面法宣布生效當日，港鐵係會受到攻擊嘅。我想問負責部署嘅警察。如果你話你 intention 咁做，就你係卧底。如果你話你係 unintention 咁做，你就失職。 係啱啊， 係嘛？你明知嘅喎。 其實兩個 點解冇一個喺你哋口中所講嘅縱火暴徒會喺車站拘捕嘅咧？ 仲要一個都 你正路應該埋伏曬。 係啊， 嗰啲警察喺度嘅喎。 啱啊。 咁你話唔夠人，你咪 mobilize 休班警察咯？你咪派警棍俾佢哋咩？ 你收埋嗰啲咁嘅情報係嘛？有的就當冇，冇嘅當有，無中生有啲咩咧？ 殺警 係啊！上個禮拜講啲殺警咩？ 結果咪造成嗰個近距離槍擊嘅 結仔咯，即係等於咁樣啫嘛。喂，其實嗱，仲有一單嘢啦，有好多人討論啦，有個大隻佬喺唔知某一個港鐵站喺個狂搏嗰啲咁樣嘅襲擊，係咪搏啲襲大大？咁我諗啊，林鄭應該好心痛啦，係咪？咁就有人話就係話喂。其實是引述一個港鐵員工報料，就是話普通市民前線用武邊有咁大隻啊？其實他哋見得多， 恩恩瘦瘦嘅，個個都中學生嚟 㗎嘛。但係有啲咁樣嘅本土派、乜招土派啊，嗰啲有咧，即係嗰啲分化 L 啦，就成日喺度講，就係話嚇你個堅係打㗎嘛，係嘛？你抵唔抵得人哋大隻？唔係講呢啲人，而家係講緊係堅有港鐵員工報料啊！佢哋講翻出，佢哋見得呢啲咁嘅示威者多啊，大佬邊有啲咁樣？而且佢入邊仲講就係話，有啲人咧係唔係用純正廣東話去做嘅？其實 係嗱，我睇嗰段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就係喺粉嶺月台攻擊直通車，係嗰段片， 係 咁啊！嗰啲示威者係好悠閒嘅， 係啊， 喂大佬真係好似平時 shopping 咁啊！喂，如果你做緊一啲違法嘅嘢， 係。 仲要係攻擊火車， 冇錯， 一啲違法嘅嘢，你就會一湧而上，嚇咁咪走啦嘛。跟住啊，唔係嘅喎， 但係滋滋油油噶嘛， 滋滋油油，仲有咩啊？最好笑就係驚你影唔到啦。第二嗰啲影出嚟嗰段片咧，又有喺車廂裏邊影出嚟，有車廂外邊影出嚟，驚死播出嚟唔夠震撼咁嘅喎。嗰個車我唔知啊，直通車點解會停粉嶺咧？第一，以我理解，直通車係唔應該停粉嶺， 冇錯。 然後就打完就慢慢開走嘅喎，跟住撤退嗰陣時好笑嘅喎。咁啊，第一有一個記者喺度影，咁撤退嗰陣時候就佢哋好好態度嘅，就 即係招呼埋個記者，開埋個門俾佢走嘅。 嚇、啊，咁樣啊？ 係啊，而唔係話一哄而散嘅。哦。咁我睇完，我覺得哇，香港嘅暴徒啊，進化到個地步係咩咧？係完全唔驚警察嚟拉。 唔係，有啲有張相仲搞笑。 喂，咁你鐵路粉嶺站啲人報警噶嘛會？ 有張相仲搞笑啦，係射水嚟嘅，就係唔知係啦。你見到佢射水咧，後面嗰個背景畫面咧，係竟然係拉咗閘喎。你入到去搞破壞，你點會拉咗閘㗎？阿哥，拉咗閘仲喺入邊嘅係乜嘢人啊？我想問。 即係佢個背景喺個站裏邊射水。 係咯。 但係佢後邊嗰個閘係落嚟嘅。 係咯。 可能佢入咗去之後驚其他警察入嚟，咪拉咗閘先咯。 仲有一個疑點啦，即係呢個大家留意一下。你發唔發覺啦？其實呢兩日啦，其實開通嗰啲率先開通嗰啲都係即係其實係嗰啲，你反而見到九龍塘啊、油塘啊、金鐘啊。喂，呢啲咁樣嘅中樞，即係其實係轉站嗰啲大站 冇受到攻擊， 冇受到攻擊嘅喎。你其實 suppose 唔係應該攻擊呢啲大站，其實最有效嘅咩？最有個震撼效果嘅咩？點解冇人攻擊嘅咧？但反而咧，即係你見到當然係旺嘅大站啦，即係旺角啊、觀塘啊，即係或者沙田啊、大圍呢啲咧，即係其實係嗱嗰啲就唔開啦。嗱嗰啲咧，佢唔開咧，就做到一個足夠嘅民憤。就令到覺得係好擾民，你開始見到㗎，真係會有啲人喺度講話，真係好唔方便喎。 你睇今日幾百、四百人喺 旺 角站排隊入閘已經係啦， 咪就係咯。 根本你問，根本上嗱，我唔知道實際上係咪真係冇 pass 啊呢啲咁嘅情況。如果係一個入閘機嘅問題， 係。 如果你問我啊，你真係要服務市民嘅話，你打開個閘俾人過咯。 係啊。 有咩問題啊？ 冇錯。 是不是 或者收散銀咯， 你不俾都得啦， 係啊， 咪任你過都得噶， 係啊。 如果你真係以 服務市 民，令到香港社會回復常態為最高責任，而唔係以警隊逆轉民意嚟作為你哋鐵路營運嘅最高目標。 係， 所以我話你要針對，其實應該針對歐陽百權啊， 係啊， 呢啲咁嘅管理層其實根本係。你走去剝爛嗰啲嘢咧，最終咪又係喺嗰個嘅鐵路嘅營運裏邊揞翻錢出嚟去維修，跟住咪喺票價裏邊去補咯，去填翻落去咯。最終都係大家自己揞出嚟嘅啫，其實係。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呢啲咁樣嘅場面喺外國傳媒傳出去，係會有造成幾大嘅影響咧？咁樣嗱，我自己一個睇法，我覺得運動係。冇可能係一個完全唔會，即係一個純潔乾淨嘅道德。 係係係，同意。 係嘛？即係我哋到今日， 你持續咁耐， 你問我持續咗四個月，冇一個嘅大規模嘅災難性嘅，譬如失火燒死人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其實已經係大家嗰個 discipline 啊，即係嗰個紀律性好強其實。咁當然你話從左膠嘅傳媒嚟講。咁等於當日塞機場一樣啫嘛，嗰、個傅國豪好多鬼佬記者都嘈噶，係嘛？但係當然佢唔會好似我哋咁睇，屌呢個環球時報拍落嚟嘅卧底嚟嘅喎，咁樣係嘛？都係馬蹄路一樣啫嘛，啲鬼佬記者都唔會質疑，以為只不過普通女性，咁點解講兩句就俾人打啊咁樣？咁但係佢唔知道，其實佢之前一路喺自己嘅社交媒體嗰度捧腹示威者啦。跟住 before 佢落去影呢啲示威者嘅大頭之前，佢就同嗰個華記嗰個光頭佬、就喺度。即係 華記光頭佬係佢嚟噶， 喺華記茶餐廳嗰、那個 係佢嚟噶， 同阿馬蹄路 哦， 係啊喺度啊嗰、那個那個光頭佬咪又係撐警粉 哦，係啊我知嚟噶嘛，嗰個係我原來係佢嚟噶， 係啊咁、然後先至佢再出現喺嗰個嘅中銀啊，喺嗰度影人噶嘛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外國對運動嘅睇法咧，始終咧只係我哋要攞一個嘅。大數即係你唔可能咧，就係做到完美無瑕。 但係咧， 冇可能。 中共咧，其實佢起碼達到咗一個目的。 嗯， 你就攞唔到呢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啦。 但係攞唔到，攞唔攞到其實呢？ 呢個就其實呢個牌坊嚟嘅啫，呢個係。 自嗨嘅啫。 呢個係牌坊嚟， 即係等於英超港班嗰度成日都係最佳體育精神獎，咁你寧願港班啦，定寧願攞最佳體育精神獎？ 係啊。 即係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咧，就唔係我哋喺實驗室裏邊做實驗， 亦都唔係請客吃飯啦。 係啦，即係話有各種各樣嘅呢啲嘅人為或者係意料之外嘅事情發生，所以我反而係擔心咩咧？如果係裝修嘅話咧， 很多時候等於南韓的學生運動他們即用這個Molotov Cocktail 等等這些是會在製造過程產生意外或者投擲的過程有意外這些東西是試過的 試過的那我們也有記者啦 是啊燒死那個的防暴警察這樣的東西所以我自己是不贊成的這些的手法 但很多人就是裝修 唔係，即係用汽油彈 和汽油彈絲嚟到， 係啦，同埋咧係即係裝修嗰陣時縱火。 哦 ，OK， 係呢個我同意嘅。 因為你咁樣嘅話咧，你 control 唔到嘅，其實有好多嘢。 即係火魔法咧，我覺得就係可免則免嘅，其實係。 嗱，你話焚燒路障咁樣，阻止呢個警察推進，大家反而示威者會知道， 係冇錯， 你嘅出發點係乜嘢？ 鋪頭好難搞啊，因為鋪頭你係會連累到相連嘅鋪頭噶嘛， 同埋你唔知道佢裏邊有啲乜嘢。 係啊，即係如果佢有易燃嘢嘅話，你唔知噶呢啲就真係。 咁就會燒通頂啊！同埋大家記住，香港嘅街鋪樓上係住宅嚟嘅。 係啊， 即係呢個係嗰個風險啊，失控嘅風險啊會好高。咁至於你話嗰個嘅霸買。這個就最容易的 霸買容易難霸買嘛 也是應該做的 是 因為個 entry barrier 低嘛門檻低嘛 紅裝飾都可以接受都可以都好啦都好啦紅裝飾就 但是都我覺得盡量你說就是搏就是 去幫人幫你 破壞那些呢我覺得就是你要瞄準那個的運動的 focus 在哪 裡 是那你現在幾個焦點而已我覺得其實割就一定不會割的 了 你看到現在今天最新的民意調查出來林鄭是再跌的是 吧不是吧 是啊這個是調查到10月3日的、 okay. 不是啊我想蒙面法之後更嚴重啊、 哦、 他現在是有史以來、啊 哦、 支持度是只剩下 15%、啊、支持率淨值是負 65%、啊、 哇 因為反對率是 80%、啊反對他是80%啊！ 呢個是 有民調以嚟，他破了自己記錄了已經係上一次本來是最低，點知今次係再跌到15%啊！ 呢個唔係 係跌了3%啊！係 呢個唔係臭西特首咁簡單啊！ 呢個連美心西餅都唔係啊！真係都唔知係乜啊！真係 哇！大佬真係呢個大鑊啊！ 係嘛？所以你想想由一個咁樣嘅已經係完全大家徹底對他失望， 係 即係呢個嗱，坦白講。反林鄭呢樣嘢咧，係黃藍不分嘅喎。 係啊， 有啲男嘅講起林鄭咧，個咬牙切齒勁過我哋喎。 你咪聽翻阿田北俊咯，田北俊其實佢田氏兩兄弟咧，其實佢哋講啲嘢咧，其實有啲代表性嘅真係，有嘅對中產。 嗯， 喂，你一早落台，其實好多嘢五大訴求你都可以唔使理添㗎啦，大佬，好早已經咁講。係嘛？即係你咁樣，起碼叫做可以 reset 嗰部機啊，係咪先啊？ 冇㗎啦，而家你 而家你唔落台，你想點咧？係嘛？你而家林鄭就係一個攬炒毛，點解攬炒毛啊？喂，因為佢知道一落台嘅話咧，佢係什麼也不是，甚至乎咧，即係當街俾人哋鬧佢臭西嘅大佬呢啲。 我諗唔可以留喺香港㗎啦。 係啊，佢唔可以留喺香港㗎。即係你而家你做特首，你都仲可以有好多 G4 咁啊，幫你封路。 佢落咗仲有嘅，仲有兩個嘅。 有兩個啫嘛。但你冇人封路噶啦嘛？你兩個 G4 點同你封路啊？ 出法都出唔到噶啦！ 係啊，出唔到法噶啦！呢個係咁，所以喂，佢而家咪同你攬炒，所以最後尾個責任就喺習近平度啊嘛！你點能夠期望一個問題去解決問題？你講咗好多次啦，呢個係 冇啦！我話俾你聽，當初已經過咗佢落台釋民憤呢個時機添啦，我覺得 係啊。 只要佢一日由佢把口去呼籲大家割席，大家調翻轉就唔會割席。由他把口呼籲和李飛出來不要參與暴力抗爭，人們就會繼續支持前線， 沒錯， 他才是問題的根源。 其實他現在怎樣呢？ 他因為他出賣了和李飛，你知不知道？ 出賣了和李飛， 他說對話，那些和李飛說好，我進去對話，進去質問他，結果你想想，第二個星期就立刻來了聲音。 林鄭是一個什麼呢？林鄭就是一個切爾諾貝爾核電廠，誰去了？誰都 真的是周身輻射， 是啊，周身輻射啊，大哥，你有沒有看過？我真的最近看過，真的林鄭就是一個切爾諾貝爾了，大哥， 他自己真的是周身輻射， 不是啊， 你想想，我都說了，上個星期我還叫人家杯葛這個對話，那班友仔還興高采烈走去跟他談，結果立刻現眼報， 沒用的， 不是啊，不是第一次醫管啊， 是 是有一個深度對話 啊，是啊，哦，那個沒 公開的，那個深度對話不知道20人， 是咯， 議會裏面大部分人提到不要進行緊急立法和不要搞蒙面法，結果幾日之後就即搞。 大佬啊，所以這個真的，唉，我不知道 可以怎樣？喂，究竟現在其實中共其實打緊咩算盤㗎？究竟 嗱，我覺得中共而家算盤咧就好簡單嘅啫。佢覺得香港問題喺佢要處理嘅 priorities 裏邊咧就係第二嘅啫。 係 第一就要處理到中美貿易談判。 但係而家 Donald Trump 又攞翻香港問題出嚟， 係啦，即係而家就狗仔追住條尾一樣啦。 係啊 ，Donald Trump 呢條友仔咧就蠱惑到不得了嘅，佢就睇住香港嘅形勢嚟食。 嗯， 到佢見到29號、11號咁鬼癲嘅話咧，咁你只知道美國嘅朝野傳媒。都是一個壓力嚟㗎嘛，對佢嚟講，佢自己又準備被彈劾啦。佢一定要在香港問題攞翻道德高地。好多人就話 Donald Trump 係契弟，唔會為香港做乜。嗱，當然佢係契弟，但佢自己諗佢嘅利益同美國國家利益。 冇錯， 可能佢嘅利益就係點樣避過呢個彈劾，面對呢個選舉。好啦，避過彈劾嘅方法，佢一定要攞翻一樣嘢係兩黨共識支持佢嘅。而家兩黨共識支持佢嘅就係挺香港。幫他攞翻個道德高地，連《華盛頓郵報》即係呢啲一路都係反 Donald Trump 嘅報紙，都話 Donald Trump 嘅對華政策同埋對香港政策係正確嘅。好啦，所以變咗咧，佢 fit 嚟 fit 去係有原因嘅。到你香港調翻轉形勢和緩嗰陣時咧，佢調翻轉佢冇牌打嘅喎。 唔係即係咁樣講啦，你講翻習近平，即係人蠢都冇所謂。如果你有自知之明，但係咧你冇自知之明咧，就真係切耳落。 咁你身邊圍繞住嗰班都係咁嘅柴仔。 喂，大佬啊！嗱，呢兩日咧 ，Bloomberg 就傳個消息出嚟咧，就係話呢一個中美貿易談判啦，中方話想縮小個談判範圍，點解咧？ 一模一樣。 點解咧？又話因為睇準咗 Donald Trump 而家受困於呢一個彈劾危機。喂，大佬，如果你覺得咁樣可以抽水嘅話，我真係恭喜你啊，大佬。喂 ，Donald Trump 係乜嘢人？佢係成個白宮裏邊唯一一個可以認你習近平為朋友嘅一個人嚟㗎，得佢一個嘅啫。如果佢被彈劾嘅話，上嚟嗰個唔係 Mike Pence， 係啊， 喂，嗰、那個對你仲狼死啊！嗰、那個 係，我就真係恭喜阿之峰啦！如果係咁， 係啊，真係同你講人權噶嘛，大佬啊！喂，所以話喂你人蠢咧，喂你真係真係虛心受教啊！你自己去聽一下我哋節目，喂咁都可以，起碼有得救啊！大佬你而家唔係啊，你而家仲懶叻啊，覺得喂機會嚟啦，飛雲，喂呢、這個係咪死得啊？呢、這個係咪？ 我覺得他哋根本由一開始對美國就係一個誤判嚟。 嚇！ 你諗翻轉頭成個貿易戰，一開始就係話知道美國如果要打持久戰唔夠我哋嚟，一定要跪低。調翻轉佢以為美國會跪低啊！ 係啊！ 好啦，而家打咗咁耐之餘，仲未跪低，仲要喺度步步進逼。今日 Bloomberg 嘅新聞出嚟係咩咧？ 啊！ 就係叫做資本制裁。 係。 就係、是、美國 吹咗好耐 ，US government 嘅 pension 係啊 ，pension 啊 ，pension 係啊， 係啦，嗰啲 pension 分咧就唔可以投資去大陸嘅呢個資本市場啦。 加拿大做咗噶啦，而家如果你話美國做咧，就係叫做聯邦公務員， 聯邦公務員， 聯邦政府嘅公務員係啦。咁佢哋就係唔即係 都好大嘅喎， 好大㗎，嗰條數啊，喂，人哋美國嘅軍工教啊。是很攞命的大佬那條數是。 不是咯、 啊。 喂大佬如果我揸住騰訊那些仲撇啊。 是啊。 看完 Bloomberg 這個新聞。 對啊。 真是死得的了其實是。 不正直啊。好像現在他真的將那個 NFT。香港的大鑊我告訴你。是 啊。即是那個呢就其實你還有就是現在你做個 Entity List 啊。即是那個叫做是制裁名單啊。他是今日他是加了28個下去嘛。當中包括了這個海康威視。 哦、即係所有同新疆監控企業有關， 係啦。 海康威視就係做 CCTV number one 嘅啦，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而家咧叫做係啦嗱，當然你以為你有好多嘢啦，即係美國有好多軟肋嘅地方，但問題就係美國同時間佢有好多備用嘅核彈喺度係備而不用。佢點解唔用呢平時就係因為佢係驚得罪嗰啲叫做華爾街入邊嗰啲既得利益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科技企業啊嗰啲啦。 好啦，你如果係彈劾嘅話，呢啲咁嘅核彈不用白不用。 佢啊攬炒啊，當 初你以為佢行核行核嘅時候就喂？就鏡住鏡住，偏偏唔係啊，大佬。 Donald Trump 都想攬炒佢。 係啊，喂，一個人即係如果佢自己本身喂，即係只能夠賭一鋪嘅話，嗰鋪賭注係大到你得人驚嘅，其實係。 唔係，而家我覺得你問我貿易戰都收唔到貨嘅，我覺得。 係啊，冇錯。 所以香港問題咧有幾樣嘢大家要即係醒覺。 嗯。 就是說所謂外國勢力可不可以挽救香港的問題呢、嗯就是、我覺得有一種務實的態度 是 務實的態度呢就是你不可以呢是將所有注壓下去、 嗯、 也都要互借東風利用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作為一種嘅震懾武器。 嗯， 警察就用暴力嚟震懾我哋，我哋用咩震懾警察啫？ 嗯， 七警案、朱經緯呢啲已經係明日黃花嚟㗎啦，以後唔會再有監警會，唔會再有法庭可以制裁到警察㗎啦。 冇錯啊！哇，大佬而家仲有你 根本就係一個特權軍警政權。 你嗰班差佬仲要蒙埋面，喂，蒙埋面仲要揸槍。乜嘢人係會揸槍而蒙面啊？除咗劫匪之外， 好多人以為就係香港呢邊去諗呢啲咁嘅橋。我話俾大家聽，呢個絕對唔會係。我成日都話，香中共喺新疆嘅反恐模式係師承邊個咧？就係師承俄羅斯嘅普京。俄羅斯嘅普京咧，最能夠成功係喺西方強敵嘅環視底下拼吞克里米亞。呢個係一個經典案例嚟嘅，烏克蘭嘅克里米亞。 嗯， 當時就係網戰。製造呢個用假新聞， 嗯， 去製造呢個所謂親俄嘅人民受到烏克蘭人嘅迫害，然後跟住就用網絡攻擊烏克蘭嘅軍方系統， 嗯， 然後再最重要啊，大家記住， 嗯， 係將俄羅斯特種部隊裝扮成為親俄武裝力量， 哦， 馬航係俾山毛舉擊落，嗯，當時好多人就話係親俄民兵，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可能是被俄羅斯特種部隊擊落，嗯，蒙面的，全部蒙面的，沒有騙你的，你上去看看有紀錄片的， 嗯， 怎樣扮親俄民兵呢？俄羅斯特種部隊， 嗯， 全部蒙面的，穿上這個烏克蘭軍隊的制服， 嗯， 然後黑了他們那個軍方的指揮系統， 哦， 然後宣布叫他們不要抵抗，叫他們不要抵抗，是這樣拼吞克里米亞，這個是完全立體的，最新立體的一個資訊戰、輿論戰、假新聞戰，再加這個偽裝， 是啊， 你以為他現在效法西方什麼加拿大蒙面法啊？中國最早實施蒙面法是烏魯木齊啊，其實是，是在新疆啊， 是啊，所以其實全國現在有蒙面法。 李家超上去，我一早已經說整個警隊每年上去新疆學什麼，今天你看本土研究社，陳劍青說了， 是啊， 在新屋嶺隔離十九平方公里的地方， 整個新疆嶺， 是起一個叫新疆嶺， 佢唔係咁， 就係反恐訓練中心。 啊，佢個名唔係叫新疆咯，我哋咁講。 就係將新疆嗰套搬嚟香港。我想問，香港我哋從來幾時會覺得香港會有疆獨、有東北嘅斯坦文？ 係咯， 呢啲恐怖主義拉登呢啲系統喺香港咧，或者印尼嘅極端組織喺香港，全部都冇。咁我想問，呢啲錢呢個所謂反恐訓練中心係針對乜嘢人？ 嗯。 是針對什麼人？ 是 針對香港人， 啊， 是針對香港人，是吧？這個就是我經常說新疆維穩模式在香港，大家以為我在亂說。三年前我拍了一段片，就是說今天新疆不是香港， 不是，就是這麼說，一個強權他可以做到新疆那麼絕，他就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 可以 真的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那喂，你就算你外國人不關你事，你跟他做生意就關你事，你大佬係嘛？今日佢係控制你言論自由啫，聽日點知控制你啲乜嘢啊？即係等於點解美國佢會咁著緊於嗰個5G 嗰個問題係嘛？喂 ，5G 其實牽涉到除咗嗰個信息即係流通之外，係嗰個物聯網啊嘛。物聯網係可以控制好多嘢㗎。你其實基建你點樣運作啊，全部可以控制。喂，你當你玩到信息戰嘅時候咧， 有 back door 啊？ 係啊。 嗱，成個俄羅斯嘅系統，中共而家嘅網絡戰、信息戰，師承呢個俄羅斯系統，全部都係向普京學習。 嗯。 然後點解俄羅斯發展到咁先進？包括喺 Donald Trump 競選裏邊，點樣用 fake news 去搞冧啊希拉里等等呢啲咁嘅嘢，就係因為佢喺烏克蘭嘅首次第一個國家運用呢樣嘢，去達成個政治手段、政治目的。然後第二次就喺美國大選，所以點解通俄門？是咁大鑊喺美國，特別是一啲嘅所謂嘅即係傳統嘅民主黨嘅陣營裏邊，嗯，因為呢個先至係最大嘅 threat 嚟嘅，其實， 嗯。 然後中共就諗住用呢個方法，所以我一聽到抗爭天使，我就即時諗起呢啲俄羅斯喺烏克蘭嘅 fake news 呢啲，同埋喺呢個美國大選裏邊嘅 fake news， 咪就希拉里咯，係嘛？希拉里 戀童咯， 戀童 係啊，包括。另外一個經典案例就是這個脫歐， 嗯， 脫歐大家如果你看過那套 Netflix 那套《The Uncivil War》， 《Uncivil War》是 啊，是啊，這個 講 到 Cambridge 那套，啊，做男主角那套， 是啊，講他怎樣即係同勾結呢個 Cambridge Analysis 啊，去做一些社交媒體的一啲， 唔係又係 fake news 啦， 一樣啫嘛 ，manipulation 啦， 係啊， 期望管理啦，等等呢啲咁嘅嘢， 你想想香港會不會應用呢套咁嘅嘢？佢會唔會用一兩件事件去扭轉呢？好多人話：喂，馬蹄路事件你冇證據喎，係我冇證據，真係係嘛？除非揾到張經理人合約嘅啫。 係啊， 但係你諗下，喺咁多呢啲咁樣嘅過去，喺一啲嘅心戰，而家嘅心戰已經進化到係大數據。我話抗爭天使嘅古仔係基於大數據設計出嚟嘅。 係。 是知道呢樣嘢先至擊中嗰啲父母，然後唔俾啲細路仔出去嘛。你見到佢今日解蒙面法，佢都係話針對細路仔噶， 係 佢都係講緊唔想佢哋出去噶。 因為其實佢而家咧講止暴制亂已經冇用，因為其實個社會仲喺度亂緊。佢就係喺度講啦，同你喺度講細數啦，講 break down 啦。之前咧係四五成嘅學即係。嘅被捕者都係學生嚟嘅，都係低過十八歲嘅。而家咧係得一成嘅啫，係嘛？係咪制到呢啲後，即係呢啲學生嘅嘅暴亂咧？咁樣樣，即係佢咁樣講啊嘛，係嘛？即係呢啲咁嘅嘢，其實我唔知有幾多人信啦，係嘛？但係你睇翻你今日嗰個民調，即係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你信用破產啦，已經係。 其實根本你問我，已經唔好話在位啊。已經要執包袱撇啊，離開香港，出街會被人打 的。喂，我成日覺得咧，喂大佬，我是鄧阿梁振英唔抵嘅。 我都鄧佢唔抵啊！我懷疑即係點解佢會日日爆屍，就係咁嘅原因。 即係我而家覺得就係話，喂，究竟我原本都唔想信嘅，搞搞下啦，我覺得喂。究竟阿習帝係咪同阿林鄭有路㗎？嚇、 啊、咁重口味？ 喂，如果唔係，喂解釋唔到喎，點解留佢留到咁耐喎？十一都仲可以安然度過喎。 嗱，好簡單啊！梁振英民望高過起碼而家嘅林鄭啦。 係啊， 同埋好簡單喎，九二八始終都冇射上膠子彈喎。 係啊，冇錯啊， 熱九五傳喎，話、啊、射咗三發。 係啊， 大佬而家一日。百幾二百發， 一千個都試過啦，大佬啊！ 過千催淚彈，黐線嘅真係。所以我話呢個唔係 Belfast 貝爾法斯特係乜嘢？ 係啊， 大佬一日射千幾個催淚彈，大佬啊，係啊，幾百發橡膠子彈嘅已經去到，仲有六發真槍。 所以其實我見到咧嗰個咩誒嗰個十一啊，十一期間咧嗰個旅客數字咧，喂，原來大陸都係跌得六成咁少嘅啫。 他哋真係夠膽啊！為咗 shopping 真係拼命，真係血拼啊！ 都有四成喎，都唔少其實都 真係血拼啊！我諗佢哋真係 啊， 唔係嗱，但係你諗下，如果外國勢力你點樣借東風嚟咧？如果嗰個法案本身而家吹風咧，未必喺呢個十月十四號過到。 嗯， 我哋就要呢方面要盡快醖釀一個制裁嘅名單出嚟。 係冇錯。 呢個先就係重點嚟。 其實最重點啊，其實你點可以令到咧白宮都會喐呢啲咩？唔係嗱，其實你立法唔難，最難咧其實就係你白宮最後尾即係肯制裁呢啲港官先得。 我覺得唔可以口噏噏，一定係要有清楚同呢個反人道。 嗯， 反人道我講緊係咩咧？直接行使暴力， 係 向普通市民直接行使暴力，即係話八三一、七二一。新屋嶺 啊， 呢啲酷刑，或者係喺嗰個嘅嗰次圍捕，或者係嗰次嘅延長控制裏邊嘅， 嗯， 嗰啲實際執行嗰啲人， 係。 如果你睇翻喺懲駐俄羅斯官員同埋呢個新疆官員嗰陣時咧，即係你譬如好簡單，新疆一定要係嗰、那個再教育職業訓練中心嘅負責人，即係話新屋嶺邊個負責？ 啊， 我覺得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但我問了咁耐，點解冇人去揾得到出嚟咧？真係，因為你呢個制裁名單，我成日都話你同美國佬交手、白宮交手，就唔係同紐約時報交手。你要有證據確鑿，由美國嘅傳媒再先一齊施壓，就係呢班啦。嗱，咁你好簡單喎。你話佢哋驚唔驚咧？你話點樣制止呢個警報？好多人就束手無策。但你見到阿謝 Sir 俾人起咗底之後，今日喺記者會消失咗咯喎。 係啊，喂，大佬要移民啊嘛，大佬啊，你冇搞喎，佢個收成期先得㗎，係 啊，係嘛？個女嘅收成期喎，大佬個女隨時 喂，佢哋好好生樣，喂，三個細路㗎佢，大佬。 個老婆就已經係美國籍啦。 係啊，佢咪而家咪話坐移民監咯，成日都要穿梭兩地咯。是啊， 咁就準備安排埋個女 係啊， 去美國升學。 佢而家佢原來佢仲俾人起埋底，原來佢住太古城嘅喎，係啊，即係佢話即係出出入入咧，有啲街坊見到佢咧，叫佢謝 Sir 咧，跟住就走夾唔唞喎。 我唔敢認添嘛。 係啊，所以我覺得最需要蒙面嗰係佢，其實係 咁可能俾啲夥計拉咗。 嘛？ 會唔會咧？ 喂，我懷疑其實 俾啲夥計揼咗一鑊，可能 會唔會自己即係得閒出嚟發泄咧？自己鬧翻自己啲同袍轉頭咧，走出嚟扮街坊，嗱佢係街坊嚟嘅。 好似連個細佬起埋底啦，國內保險喎、 啊，係啊，做喺澳門嗰邊有生意啊嘛，係啊。 嗱呢個咧就是、你蒙面，你可以隱藏身份，我哋個個就要被逼暴露喺度，因為點解啲人咁興咧？因為香港好多人忽視咗一樣嘢，香港係白色恐怖。 係 白色恐怖，即係話咧，佢係會通過企業去壓迫嗰啲出嚟示威嘅人，就算係和平示威都好。好啦，所以啲人要蒙住個面。 係 咁，而家你就要唔得。一定要見到個面咁樣，其實就係令到有利於，我覺得未必係拘捕嘅，但係拘捕都已經個人數一路直線上升，去到77人啦，已經啦，用蒙面法拘捕，違反蒙面法， 咁犀利。 好啦，咁你其他係咩咧？就係督灰啊，我覺得係配合白色恐怖，咁樣去全方位去夾你班友啊嘛。但係呢個我覺得亦都唔係有效嘅啦，已經係而家，即係香港人，我相信好多已經去到豁出去嘅心態已經係。豁出去即是話，即係大家都捱了成四個月。你去到而家，即係話大家一場波頂了成，俾人狂攻了七十幾分鐘啦已經。 哇！喂，五年啊，大佬啊！ 唔好話五年啦，就是由六月九號開始。係。唔好話五月，由五月立法會衝突開始啊，其實頂到而家，已經係頂了成五個月啦。然後就嚟諗住，大家都已經冇嗰種心態去了結嘅啦。我覺得已經係香港人，我諗已經放棄咗可以和平解決同埋短時間了結呢件事。 唔係，所以嘅而家你用再用恐嚇係唔 work 咯？唔 work 㗎啦，係啊， 係啊，你仲 佢已經過咗個階段㗎啦，其實已經係。 即係你而家你仲要喺度加罰則係冇意思啊！你係自己呃自己啊！所以而家林鄭啦，即係你咁樣做，你話要立多條咁嘅法例咧，其實純粹係交差嘅，其實係。 但個後遺症係咩咧？個後遺症就是你立咗呢條法，市民唔守法，然後即係話你呢個成個政府嘅嗰個僅餘嘅一啲嘅威權 啊， 都會消失嘅。 係啊，都係冇嗰個威信㗎。係 啊，嗱，今日已經宣布啦，十月十六號施政報告係冇之後嘅傳媒活動啦，取消咗啦。 哦，以前佢會咩㗎嘛？落區，然之後 之後有 town hall meeting， 會上夜晚黑。CCTVB 或者其他傳媒舉辦的呢個 media section， 哦，咁佢而家 中午讀完之後就見嗰啲嘅報館嘅老總啊 ，close door briefing。 咁而家 stand with 拉登嗰個真係林鄭喎， 取消曬啦！ 佢而家真係做拉登特首喎，大佬。 但係我想問，其實究竟佢讀唔讀到施政報告咧？ 我唔知啊，真係唔知啊。喂，我係佢都覺得好難。 梁君彥就話已經係出咗呢個黃旗㗎啦，而家十六號 係 就即係。立法會啊，就是進入呢個戒備狀態嘅、但係而家就算你戒，你有你戒備嘅啫。如果市民聚集喺出邊集結，十五號集結嗰陣時候，咁就變咗係六月十二號嘅翻版嚟嘅喎。 係啊， 我相信佢未必讀得到添喎。施政報告當然都好睇泛民議員究竟喺立法會復會之後嗰啲嘅正副主席選舉裏邊會唔會作出抗爭啦？咁如果佢一路抗爭嘅話，一路升温嘅喺議會裏邊，咁議會外邊嘅群眾又再包圍、包圍、包括埋，因為跟住就審議緊急法啊嘛。梁君彥條撲街就係話呢個 negative vetting 就唔知立法會議員有冇得審。喂，大佬你當人傻嘅 ？negative vetting 邊個話冇得審啊？一樣要審嘅喎。negative vetting 即係話，即係擺上嚟，如果幾耐冇反對就自動通過生效嘛？咁我提出反對咪得？ 係啊， 議員啊，是哪個議員提出反對咪得？咁即係話施政報告當日就係會審議呢個嘅反蒙面法。咁我自己諗下， 哇！ 一定人聰明到咁嘅地步， 哇！咁樣即 係將施政報告同反蒙面法擺埋一齊審議嘅咧， 攬炒咗個施政報告佢咯嚇。 所以佢取消埋後邊嗰啲 media section， 我覺得 呢啲咪就係吹雞啫嘛。佢真係根本上係等於吹雞。 佢叫你嚟啊！ 叫你嚟咯，係咯。 佢方式你唔嚟包圍啊！我諗真係。 咁到期時有罷課啦，呢啲就大學生罷課好容易嘅啫，係咪？ 哦，唔係喎，如果你係當日審議蒙面法 嚇。小學生出埋嚟啊嘛，中學生出埋。 小學生，你而家被捕嘅年紀係你記 十二歲都有啊，十二歲都有。 十月六號被捕，控告暴動罪裏邊最低年紀個係十三歲，撲你個街， 好離譜啊！呢 十三歲高 有個有個僆妹咪係咯，俾佢嚇到震啊嘛，震曬。 有一個僆妹嗰個小學中一 啊、中一十二歲， 你係見到個防暴警，唔係你見到個防暴警胯下兩隻腳之間嗰、那個 shot， 見到個靚妹喺度震曬咁樣樣，喺度求饒咁樣樣嘅大佬。 我想問，其實呢、這個唔係種族仇恨咧？你問我，如果係種族仇恨先至會到咁嘅啫。呢啲警察係咪香港人？ 唔係，所以你見到太古城啲街坊咪就喺度係問咗我好多次，你究竟係咪香港人？ 係啊， 係啊。 好多人都有呢個懷疑啊！其實我真係我自己當初我都唔相信，好多人話我話唔會嘅，但係我而家都動搖啊！我覺得 唔係呢個其實 點解唔係一個種族對一個種族嘅仇恨先會係咁嘅啫？ 路透社 佢係香港人 train 出嚟嘅警察，點會係咁嘅咧？ 路透社上個禮拜已經有報道走出嚟㗎啦，就係話咧，其實好多外交家咧都相信外交界已經傳緊，其實根本上已經有好多咧，即係解放軍已經混入咗啲差佬度啦。其實係 佢就話一點二一萬二千個解放軍裏邊已經混咗武警， 係 呢啲混咗武警嚟咗香港嘅解放軍，再混入警察， 係啊。 呢、這個就是俄羅斯在吞併克里米亞裏面的手法的、所以一開始不帶偏好蒙面，這個根本是不是 by chance， 不是因為前線的警隊不守法不守成，而根本是一個部署的一部分的。其實 你以為他是省港奇兵、他真的是省港奇兵的， 他是部署之後 大哥， 當大家習以為常，他不需要有委任證，不需要 number， 不需要可以蒙面的時候，跟住之後，咪就係嗰個 cover up 嗰樣嘢，咪就係俄國嘅特種部隊變咗親俄民兵咯。咁咪唔係變成國與國嘅戰爭咯？ 喂，所以 點解要出解放軍啫？佢一定唔會出，我就係話係 啱啊。所以佢去到咁樣嘅時候，你立嗰個蒙面法有咩用啊？你日日 規限我哋啊嘛。 我知啊，佢日日都喺度犯緊法啦。喂，即係等於就係話，喂，而家我哋都冇一個辱警罪噶。但係實際上，你已經等於有辱警罪，因為你喺當街你鬧佢，話佢跌咗個良心，已經 打你， 話就喺度打你啦，濫用私刑啦， 就打你。你睇到啲片嘅行埋去，已經走緊啦。有個阿叔唔知講咗兩句咩嘢，聽唔到喺段片嗰度，行翻轉頭一嘢擁跌佢，跟住走人。 係啊，佢冇法律嘅時候，咪就地正法咯，咁簡單。 所以我就話嗰個仇恨係點嚟啊？你問我真係唔明，係嗰個仇恨一路唔處理唔解決。我相信點解八成的獨立調查都冇辦法逼到，包括全香港的建制裏邊嘅主流都逼緊嘅。 但係 Financial Times 話咧，原來有四有差唔多有四分之一嘅差佬咧，佢話休班之後走去遊行喎。 有冇搞？唔會啩？ 我唔知道啊，真係有啊！佢唔知睇呢個 Financial Times， 我見到郵青員就走去讀出嚟嘅，佢話即係等於係七千幾個喎，大佬。唔係有一個真係話要遊行嘅，這個蘋果佢做咗個訪問嘅，係有一個阿姐咁樣樣，即係女人嚟嘅。咁佢就話佢自己休咗班之後咧，真係自己蒙面走去遊行嘅，就係、是。咁、當然係有啲警察係好唔順嗰條氣，佢未必係前線。佢喺後面 文職啦， 係啊，即係譬如好似做 嗰啲啦， 做報案中心嗰啲啦，係嘛？ 即係坐警署嗰啲咯。 係咯。 或者坐 headquarter 嗰啲咯， 係啊， 冇所謂㗎，佢唔喺前線嗰度執勤㗎嘛。嗱，但係如果你諗下，我開始越嚟越懷疑呢個獨立調查呢件事之所以唔能夠成事，唔係純粹係因為警察阿林主席反對，我覺得唔係。 即係你話阿林阿省仔主席， 我覺得佢有啲問題，佢唔可以俾外邊 touch 嘅，包括係嗰個執勤嘅人喺身份， 係 執勤嘅人嘅身份。我相信他的難言之隱、就是因為這些的違法行為是一揭出來是不可收拾， 其實就等於宣布一國兩制死亡。 是 如果武警在香港執法這件事一揭出來、就真的一發不可收拾、所以他寧願頂到林鄭死了下一個上去都要頂下去、我相信就是這樣的原因、是往死裡打，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其實你應該找一個新的特首出來洗牌，其實是我覺得更加應該，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遲了的了，我覺得 你沒理由讓他好像諾貝爾核電廠那樣，你又不封官， 到他通過其他的緊急狀態法之後都收不到科的話就下台了、 你還想試啊？你還想賭啊？ 我覺得還會的。 不是吧、即是 你聽下這個好像、葉國 拘留96小時， 你不要聽這個葉國軒那些 宵禁啊、網禁 啊，你好像、葉國軒那些土共廢了，就想這些事。喂，本身喂，佢又唔知道香港而家最新科技嗰啲人係可以發生咩事，佢咪就諗埋呢啲，咪就係諗埋呢啲咁嘅嘢咯，呢啲土共廢佬。 喂，大佬 呢個神探雙葉啊，葉國軒同葉柳係佢兩大顧問嚟㗎，兩個都話 Telegram 同 AirDrop 係高科技啊，撲你個街，係 啊， 係嘛？我諗葉柳以為 AirDrop 係真係空降物資啊，美軍空投啊， 所以唔話你廢腦都唔得啦，真係。大佬你諗埋呢啲咁嘅嘢，係嘛？就算係假新聞，都係假到唔恨嘅，根本就係、是。 冇辦法㗎啦，我覺得呢個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如果佢一開始行咗呢一步，你見唔見警察蒙面冇 number？ 呢個喺6月12號已經出現㗎啦，其實係冇 number 同埋冇委任 捉龍咯，主要捉龍咯。 係啊，即係話佢已經係 before 之後嘅警部已經係準備 cover up 佢哋嘅身份、有人起初就懷疑係因為朱經緯事件、七警案，佢哋唔憤氣。我覺得唔會嘅，唔會因為前線嘅省仔康樂會嘅林主席。提出的意見而高層會執行的不會的、 哦、我明白了為什麼省仔康樂會林主席那麼有恃無恐呢他就是知道這些東西太多 一定是所以這個人沒有善終、我告訴你、 是啊、 就是不知道他下任之後會怎樣但不會有善終的、知道太多東西 遲早就了盡功床了嘛這些人是 被人私了 是 被中共私了 這些又叫紅私了這些很多人害怕、 不是黑私了、 是啊、是 有兩種的私了 是、 但是你想想如果他一開始已經鐵定決心去 cover up 這個執法部隊、這個混合旅的叫做我叫做、是吧即好像這個在、俄羅斯東部作戰的軍隊、如果是這樣 的這樣的做法的話咁即係佢已經冇辦法再翻翻轉頭去調查噶啦嘛？ 冇錯， 點調查啫？係嘛？你叫Capo走去揾嗰個當日6月12號，或者係7月21號，或者6月31號喺太子執勤嗰啲人，咁你自然就要 spread 開就係話，哦個 duty roster 係邊個？咁嗰個身份係邊個？好啦，佢個身份原來係俾咗人用嘅。明明 Anthony 當日係實際上放咗假嘅。但你當日身份俾咗人用嘅，你個 number。到最後咩拉 Q 咗你？ 試過啦，咪就係嗰陣 上庭啊！我意思係話、 ，OK 如果獨立調查啊，個後果就係、是，哦，原來濫權嗰個係叫做PC 1987 Anthony 咁樣。 612嘅時候，咪就係、是、有人即係、就是、對過 number 咯，就係、是、話有個即係、就是、有個男警。就係、是、同佢對個 number， 就原來咧，佢實質嘅根本上咧，呢、這個 number 係屬於一個女警嘅， 假嘅個 number。 係啊，即係我 見到人哋嘅身份咯。 戴紀元就最做過一個報導，我見到係咁樣講。 嗱，有當然我就冇辦法核實啦，我都睇到一啲即係所謂警察內部傳出嚟嘅消息，就係話喺新界北嗰啲警署，佢哋就翻到去就叫佢哋放假嘅。 係啊。你不要以為他們一定有 OT 啊，不一定的 是啊，沒事做的 是啊，他沒事做的 身份就給了人當那些、鎮暴警察回來的時候就不說話的全部 是啊 然後呢就在個、叫做、SIP Senior Inspector、即是高級督察或者是這個、CIP 是 總督察的帶領下面呢就成team人一起 來開的是這個我們上個星期都這樣說即 即不是為什麼會有一些前線警察可以叫你做夾油而已是不是 不是當那天那個大媽式警察在北角那個都是的 是啊又不知 道你是什麼管你是什麼管 什麼管 什麼立場新聞什麼立場不 是咯 還有口音的東莞口音的 是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正正傳媒的力量我覺得直播而家差唔多去到已經係即係開到頭尾，真係再投放資源落去搞直播新聞咧，其實都係嗰啲嘅啫，我覺得，即係嗰啲場面咧。當然好多嘅自發嘅記者等等會去填咗啲窿，但我希望真係為香港嘅傳媒咧係認真去做一啲嘅調查報導。 哦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冇錯，喂，嗰啲好抌本 嘅 喎。 4個月嚟，我相信警隊內部係要爆破嘅啦。 喂，咁不如咁樣啦，不如眾籌俾啲私家偵探啦。 要啊，真㗎，係 咯，即係、就是、等 請外國嘅調查記者嚟做啊。 係， 真係嘅，我覺得好簡單，俾幾個 issue 香港人最關心嘅。第一，831有冇死人？第二，有冇內地嘅大陸嘅公安武警或者解放軍混入去香港警察裏邊執法？ 喂，我覺得咧，如果你係認真做一次831嘅調查啦，你用呢樣嘢做名義去眾籌嘅話，一定係籌到嘅。 你見到日日睇花壇咁多人， 係啊， 好多人仍然堅信係裏邊死人嘅喎。 梗係啦，又話入邊有打齋啦，係嘛？聽過啊嘛，即係話有打齋聲音啊嘛。 跟住即係有啲咩有陰陽眼嗰啲又話見到嘢啊嘛， 見到斷咗頸啊嘛， 係啊。 嗱，呢個當然好多時亦都係反映到警察嘅啲人對警察嘅信任去到一個極低嘅地步， 嗯， 所以先至唔相信警察嘅講法， 嗯。 但係你問我，如果真係要集中資源去做一啲有意義嘅嘢，揭發出嚟係要令到呢個成個警隊崩潰嘅咧，七二一，邵家臻喺監獄裏邊聽嗰啲大佬講。就是反黑去 brief 721那些蠱惑仔，只要不打死人怎麼做得，蠱惑仔用錢可以拿到線索的嘛，是吧？現在他還要送蠱惑仔上去暴動罪的嘛， 嗯， 所以我覺得這些大家不要將那個仇恨蒙蔽了去這些即是私了裝修等等的行為， 嗯， 這些正正就是可以用到群眾的力量， 嗯， 用到呢個調查報導， 嗯， 係嘛？即係好多呢啲事件啊，包括我好想知道，其實喺地鐵當日喺太子攻擊地鐵站嗰啲係咩人？ 嗯， 其實呢啲都好緊要嘅，其實係fact finding 好緊要嘅嘢嚟㗎。 唔係唔係，就係話有 你話將來要民事起訴，咁你都要做 fact finding 㗎嘛。 近日傳得好犀利，就係有個叫韓寶生。韓寶生就是831那天就其實是蒙了面被人拘捕了，就說對回原來其實他的樣子好像荃灣當日那個浮屍那個男屍那個樣子，個髮型都差不多那麼長，我不知道如果有這些人去專登做一些比對去做一些調查的話，我覺得一定很多人支持的，這個是 不是，還有這個也是一個出路來的，就是你要做一些事是一揭露出來呢，是即係完全成個政府係倒台， 係 係要咁啊！呢兩樣嘅啫，你問我，第一死人， 係 第二咩咧？係內地嘅武裝人員， 嗯， 即係用呢個吞併克里米亞嘅方式， 係 混入嚟香港嘅警隊執法， 嗯， 呢個先至解釋到點解林鄭拍曬心口話唔會出老解嘛， 係 咁你如果唔係你好難解釋， 亦都拍曬心口話唔會出賣啲 都聽下阿陶傑講過，誒點會蠢到咁？一早拍曬心口，唔出老解，而家咪失控咯咁樣。 係啊， 但係我想話調翻轉啊，其實係，佢， 嗯， 拍曬心口唔出解放軍嘅原因，係因為佢心裏邊已經知道有呢啲嘅內地人員喺香港執行緊任務嘛。 嗯， 佢咪可以表面上撇清咗個關係咯。 嗯， 你睇佢循序漸進執行緊急狀態令，你咪睇到其實佢全部後邊都係一個深思熟慮嘅，我覺得。 嗯， 當然大家話佢止唔到咳，用火水救火。嗯，但實際上你見到佢係一個喺呢方面係一個好細節嘅部署啊。點解佢成日都驚突然間外資撤資啊嘛？ 嗯， 然後突然間出現外匯管制啊嘛。 係。 佢最驚係呢啲咁嘅。 好危險㗎！喂，大佬。 中共而家最驚都係呢啲咁嘅。 你個信任動搖嘅話咧，日啲人日日去撳錢咧，其實就遲早崩潰。 崩潰就外匯管制咯。 嗱，你講大陸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啦？大陸嗰，那個即係嗰個外匯係終於跌破三萬一千億， 打香港主義啦， 就係想打香港主義。而你知唔知31000億嘅外匯儲備咧？佢而家係三萬零九千幾億嘅啫。佢31000億嘅儲備裏邊嚟講咧，係有19000億係債嚟嘅。佢自己本身要呢兩年內咧， 係 要係呢兩年要找數就係12000億啦。有日本媒體就好似唔知係日經咁樣同佢計過數，其實佢真正可以動用嘅外即係外匯咧，係得4000億嘅咋。 嚇，咪同香港差唔多。 係啊，係啊。咁所以點解？喂，你而家又要換呢個金管局主席係嘛？跟住咧，就之前又出咗個九唔搭八嘅一個 notice 啦，就話唔會公布自己嗰，那個嗰，外匯外流嘅情況啦。跟住你諗下啦，喂，你習近平，我真係唔話你習即係敗國習真係唔得，大佬。你真係好似成日咧，即係身家無上限咁樣樣，喺香港話大殺幣係狂買香港嘅公司同埋股票，喺台灣就話搞個界線工程，喺度叫人哋長腳，叫人哋幫交國，就話預算無上限。喂，大佬，跟住咧嗰啲唔應該 收買嗰啲所羅門啊、白牛啊、茂魯啊、魯魯啊， 喂，嗰啲唔使你去關照啊，嗰啲中東嗰啲石油國家，你又派錢俾佢做乜 Q 啊，大佬啊！即係你呢個唔係敗國集係乜嘢啊？ 咁佢覺得自己威啊嘛。 嚇， 係啊，即係佢今次搞香港，我諗有好多藍絲賺唔少錢㗎。 啊，可能係 嗰啲黃英豪啊，嗰啲全部吹雞嗰啲何君瑤啊，嗰啲個個賺到盆滿缽滿㗎，真係。係 啊， 因為中國成日都要衝啊嘛，得冇預算照去。 呢啲咪就係呢啲咪就係新買版階級咯。 但係冇用，我話俾你聽，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咩咧？就係即係我喺之前嘅。德國媒體的訪問我都講過， 當香港人士呢場嘅抗爭係一個族群向另一個族群嘅壓迫嗰陣時候，而警察就係、是、正正就係原你哋演繹呢一種壓迫，呢、一種鎮壓，以往係冇嘅，我覺得，包括1967都冇呢種咁嘅感覺。1967佢係英軍出動啊，你要記住，香港而家佢唔出解放軍，因為如果混咗入武警入去，佢唔出解放軍。 嗯、 好啦。在這樣的情況下面，這個族群對族群的壓迫，這個再不是以往我們爭取民主抗共的路來的、這個是一個民粹抗共的路、是講一個情感身份，這條路是90年代台灣的路的、即是說你是一個外來政權，現在的人視林鄭月娥的政府根本就是一個外來政權、你現在壓迫我們本土的香港、大家想想為什麼他們唱願榮光歸香港的時候會熱淚盈眶，就是他會想起這段時間所受到的種種的苦難，大家敵、這個就是、敵蓋同仇、然後團結在一起到最後光復嘛、這個就是 Nation Building 的過程咯。那你想想這種這樣的族群對族群的壓迫，那個仇恨、不是什麼831框架的 level 的，其實已經是、是再深入很多的，其實這個仇恨如果你再咁樣搏落去嘅話， 唔係，所以而家你由香港人加油變到香港人反抗，已經係提升到另一個層次㗎啦，已經 係。呢個就係成個香港民族建構嘅過程嚟㗎、梁繼平地佢哋五年前寫嗰本書，其實最終就喺一個運動裏面實現、中共叫做港版顏色革命。其實有個原因喺度、如果呢個係族群對族群嘅壓迫，呢、這個反抗係會隨住你嘅迫害越犀利、而反抗越犀利。這個正好就是這四個月來的證明， 然後呢 他都看不到看不通， 然後呢你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你還想 DQ 這些人，我聽過、即有人 WhatsApp 給我，就是說收到方這個 建制派給 DQ、 民政事務局這樣，就是 說過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就 DQ、 是啊，就是 DQ、你看過這個呢是、就是這個，喂你試一下，你試一下， 你 不是那種壓迫就更厲害了， 不是連選舉的那個的正義性都沒有 了，是啊，對 啊，是啊，程序公正性都沒有了， 即其實那個就是等於天然地你是令到泛民集體總辭而已， 你要將泛民都變成港獨派 啊， 是啊， 林鄭口中的所謂溫和的勢力出來割席這件事已經不復存在了， 是、 因為在今天這個局面裡面是沒有中間派的、是沒有，是大家會對於裝修會對於私了有批評， 是 That's all就完噶啦， 不完美但可接受咯。 佢唔会企过你嗰边啊。 系啊，啱啊。 最重要系， 系啊。 然后继续喺度少你啊。 系。 如果唔系佢嘅民望点会得翻15%？大佬一个民意调查里边， 大佬 得15%支持佢做特首， 灾难级噶啦呢个系。 已经系灾难之中嘅灾难级啦，已经系。所以好多人就好担心，大家咁样喺度嘈嚟嘈去会解散啊，个运动会散，我就唔觉得会有咁嘅情况会出现。一日。這個林鄭現在是真的進入了一個叫做進退不得的情況、我相信林鄭知道一些事情中共也不可以就這樣將它清算、好了，這個就是大家去合謀做了一件壞事、包括這個省仔康樂會的主席、所以又不可以獨立調查、但要挺林鄭繼續搞下去、這件壞事是什麼你問我，我覺得不是反送中的法例的來龍去脈，而是一定在612的執法裏面是有些壞事存在、這個壞事本身就是我相信最大，當時都不可能打死人，即是6831都未發生，而最大我覺得就是令到我一路有個疑問的，就是那個警隊隱藏身份這個問題、這個身份隱藏問題是直接令到整個警隊公信力崩潰、然後結果就出現私了，私了的情況會嚴重的，我覺得。 不是，你現在你還有令到呢、這個 ICAC 的存在感很尷尬。以前 ICAC 又說查721的，喂， 是的，你 ICAC 本身的存在價值就是令到警隊更清廉嘛，但你現在你根本上哪個人可以制衡到警隊呢？ 沒有了，他是一個黨國機器來的，現在 天敵來的 ICAC 是，現在 ICAC 已經廢了，已經是， 如果警隊的指揮是武警的時候，你 ICAC 查什麼？ 是的， 721你查什麼？我想問一下，是吗？ 没得查的。 所以我说如果外国传媒都有这种这样的消息流出来、其实应该就是全力向着这些方向查。 是 啊、这个才会令到整个政府倒台的一些就是软肋、如果不是的话，你继续持续地将那个的、就是、运动的 momentum、 擺咗喺嗰個嘅即係裝修啊、私聊啊等等咧。 嗯， 我覺得就調翻轉咧，唔係話佢會唔會攞到國際輿論支持，呢個反而我唔擔心嘅，其實。而本身會消耗自己 momentum。 但係咁樣講，有一個問題都要回答嘅，就係、是、其實有啲勇武前線咧，就成日就係覺得，如果咧你停止勇武抗爭嘅話咧，即係其實佢哋都咁有難題，就係話我哋唔停止都好容易，但係問題就係話停止嘅話就會俾人清算喎，咁樣樣，咁所以嗰個係唔即係唔停得嘅喎。咁但係呢個問題點樣回答咧？呢個人 嗱，我覺得調翻轉喎，我覺得、啊、我睇到警察嘅 deployment 係咁嘅， 係。 他昨天去拉那幾個三個女仔 TKO， 即是將軍澳的時 候， 我覺得他有個 list 的、 嗯、 有個 arrest 的 list 的、 嗯、 那這個 arrest 的 list 是怎麼來的呢、 哎、現在即最高危就是兩間大學，一間就 是中大和 浸大， 浸大 報大 是浸大的學生會主席呢、啊、誰啊？ 律師仲賢， 不是那個即是、那個激光筆那個啊，那個、方仲賢、 啊、 即是他就是高危的，他是一定是俾人哋點咗上，佢肯定有參與嗰啲勇武抗爭噶啦，即係中大啦，同埋浸大啦。我覺得呢、這個佢哋認定咗係高危，一定要做到佢哋為止。 嗱，而家我覺得咧，佢哋就係點解一上search都要影大頭咧？ 係 就係用人面識別嘅數據庫嘅大數據咧， 係 去做 matching， 你喺邊度出現過，邊度出現過，邊度出現過咁啊？做 matching 之後咧，佢就係一個所謂核心暴力分子，再加即係唔同嘅 classification。嘅 profiling 嘅所謂暴力示威者嘅 list 嘅，咁、 嗯、 佢就交俾一啲嘅，我覺得就唔係現場嘅防暴警察，係、 嗯、 CID 著住背心嗰啲 CID、嗯、就去執行拘捕任務， 嗯， 所以 查案咯，佢當即係 係啦，佢當查案咁樣， 係啦， 咁就完全同嗰啲現場嗰啲防暴警察冇關嘅， 同埋就係話呢， 係另外一個 division 嚟。 呢三日咧，俾你哋大明大放係咁搞咧，其實佢就係俾你哋咧，即、就、係、是、expose 自己個 pattern 出動 ，expose 自己個 pattern 出嚟 ，expose 出嚟之後咧、啊，然後咧就做嗰、那個，即係佢個你出得越多， 啊， 佢掌握嗰個嘅面容識別嘅數據庫就越大， 係啦係啦， 然後佢就可以更加容易去鎖定要拘捕邊啲人。 係、嗯、 啊，嗱，而家去到2300多人啊嘛。 係。 初初話拉700人啊嘛，跟住話拉2000人啊，而家已經過曬啦， 係啊，過曬噶啦， 係啊，咁而家你睇到啦，佢而家就準備針對浸會同暴徒打， 係啦，係啊， 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你話你繼續喺前線裏邊去從事呢啲嘅勇武抗爭嘅話咧，即係話你被捕嘅風險會一路 哦，即係咁講，即係你解答佢哋嘅問題就係、是、其實你而家你繼續勇武抗爭反而更加危險。 Yes。 嗯、 yes， 但你話個 momentum 會唔會因為冇咗勇武抗爭而香港人冷淡落嚟、嗯？我覺得唔會， 嗯， 亦都唔會話將前線嘅抗爭者視為 condom， 呢、哦、個更加唔會。 係呢、這個確實係啊，佢成日就係話俾人俾你哋當做 condom 啊，乜乜乜乜，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誤會嚟嘅，其實係。 我覺得唔會 嚇， 咁反而係咩咧？即係你要呢個政權跪低咧， 嗯， 甚至要佢呢個政權即係瓦解咧。不是搞那些臨時政府宣言、啊、 那些、哎那個不那個所羅文瑜呢他都說那個不要搞了大佬 不是那些就當然就、啊、即是文宣野的好不好、啊、實質作用不大、啊、其實但反而是什麼呢我覺得、嗯、如果你是要針對那個警察暴力的問題、嗯、這個在國際的核心價值裡面是最容易呢 是 連結國際社會的其實這件事、嗯、所以即我其實很失望，我覺得香港很多資深的記者、傳媒，為什麼沒有人去投入資源去處理這個831的問題？ 其實 我原本我是 expect Fat Wire 做這些事，因為他本身就是 去查真的有沒有武警在這裡執法呢？ 是啊， 是啊，有和沒有都有個說法嘛、啊、其實是，你很多時候你就要靠一些以前跑開警察線啊跟警隊退休的人士有認識、啊、 不過這樣說，即其實你做這些這樣的調查呢，其實本身都有一個呢政治正確在度喎，嗱，即係咁講，八三一如果俾你查咗出嚟，真係冇嘅話咧，咁嗰樣嘢迎合唔到嗰啲眾籌嗰啲人嘅即係諗法啦。 咁你要講明啊，大家要 fact finding， 即係等於就係話嗰陣時 Fat Wire 佢查呢個林子健案咁樣樣，查到出嚟，其實係會有人唔高興嘅喎，其實係。 唔係，即係你要有一個嘅，即係始終 啊，有個説法先， 有個説法， 係你有説法先嚇。 同埋，如果我覺得。即是你已經不可以假設有這個的 中間派出嚟，政治精英之間談判，呢、這個不存在嘅咯。 冇噶啦，冇噶啦。 好啦，如果你話你個方向係一個族群嘅壓迫，呢、這個就係九十年代台灣新潮流嘅黨外運動嘅方法，就係國民黨係外來政權壓迫我哋台灣人。如果呢個 model 係點做呢，應該係點樣令到呢樣嘢更加深入民心呢，咁我相信而家已經行了一半嘅啦，其實係中共要翻轉頭太遲啦。喺林鄭呢條撲街嘅助攻底下，已經香港人已經行咗一半嘅啦，其實係。咁然後跟住你而家剩翻嘅就係，如果冇和平解決，因為你冇中間嘅政治精英出嚟妥協啊嘛。而中共係諗住一路用重手鎮壓啊嘛。咁你剩翻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嗰個要找住個時機去發動嗰個群眾，而唔係話每個禮拜不斷咁樣上街遊行。所以我話十六號立法會復會是不是一個即係要處理的問題呢，咁樣咁今日啊歐樂軒都講嗰啲嘢咧，我見到佢哋泛民開咗啲會，就係講緊即係究竟應該點樣去即係立法會復會之後，其實呢個係新嘅變數嚟嘅。立法會復會之後，即係話你可能係全面癱瘓啦，定係重點攻擊咧？定係全面同建制派抗爭咧？如果是即係話你在選主席、財委會主席、副主席嘅嗰個年嗰、那個時候已經要抗爭嘅咯喎， 全面不合作嘅啦，嗰、那個就 跟住所有上財委會嘅文件都唔可能批嘅咯喎，唔好話警隊 OT 唔批啊，其他全部都唔批嘅喎， 啱啊， 係一個咁樣嘅一個 scenario 嚟嘅喎， 堅係不合作運動嚟嘅啦，嗰、那個係 冇得假做嘅啦，假做會俾人少嘅咁。 喂，你大佬嗰陣時啊，雨傘運動之後啊，即係之後嗰年啊，嗰、那個財政預算案啊，正常審批。嗰陣時啊，梁家傑俾人哋話同呢一個建制派夾嗰個叫做係，即係嗰個更表已經俾人鬧到黐線啦！呢啲嘢冇可能再出現嘅啦，呢啲就係、是。如果你最後咩，你仲係即係 business as usual 嘅話咧，你反而係會比而家嗰啲抗爭者清算嘅呢樣嘢係。 咁睇下佢自己覺悟啦，我覺得。如果個運動裏邊已經要犧牲嘅代價已經去到咁，作為議員本身你哋嗰個嘅願意付出去到邊咧咁樣。我相信他們一定有個共識， 不是要想想咯，即其實那個叫做議會內外的抗爭是不是應該會有個協調整合呢，是吧，但是這件事呢你就會牽涉有些人就說，喂，如果有協調整合的話會不會變成一個大台啊， 又不一定的、協調整合就是說一些工作的方向而已、譬如是在議會裡面是要、好像當初反送中裡面、咁嘅方式去阻撓嘅，咁呢個咪大家全力向住目標進發咯。 但係有啲人好敏感啊嘛，你個協調平台咧，啲人就當咗你大台噶啦。 佢喺議會裏邊做嘢嘅大台啫嘛，咪即係飯盒會咯， 係 就係咁簡單嘅咋，係嘛？咁你大家嗱，我成日覺得開誠布公，如果個大家 agree 嘅，大家希望個議會抗爭嘅 level 去到邊，你咪可以即係而家應該開始討論噶啦。 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嘅話，到時就喂咁又講咁啊咁，大家各有各行， 即係冇得等運動咯。 喂，俾佢繼續入嚟讀施政報告。 係啊， 其實佢自己都熬咗底嘅咯，今日已經係。 係啦。 你班友反而係反應慢啫喎，佢 cancel 曬嗰啲 PR 活動，其實佢已經熬曬底嘅咯喎，已經係。 禮拜六你要揾成班官喺你後面做報警板，你又著翻嗰件咧灰白間。那件間條恤衫咧，其實嗰件衫咧正正就係阿林鄭啊，佢著件灰白間條衫咧，正正就係佢六一二宣布暴動嗰日著嗰件同一件衫嚟，表情亦都一模一樣嘅。其實係，喂佢， 但我留意到阿鄭若華嗰件衫橫間好似一個木乃伊咁， 係嘛？嗱，你見到女人嗰啲全部都橫間嘅，即係話俾你聽，女人全部打橫嚟嘅啦。 小心啲啊！你咁樣講嘢，唔係女人嘅男人都有嘅橫紋底褲可能。阿李家超著條橫紋底褲可能 啊，唉，真係呢、這個真係好得人驚嚇。咁但係我覺得協調係應該要有嘅。咁但係咧嗰個透明度就要，即係我覺得咁講啦。甚至乎咧，如果你係就算是泛民啦，你表示自己唔係大台啦，其實不如你自己開一個 personal account 喺連登嗰度，即係融入埋去傾啲嘢都得啦。 係啊， 即係譬如好似阿歐軒咁樣樣，歐軒其實佢好適合做呢啲嘢，其實係。 咪咯，直情開個喺裏邊咯。 係咯，喂，佢喺入邊佢度推 post 啊，大佬，喂，大家都有嗰、那個即係叫做係嗰、那個歸屬感喺度啊嘛。 好意見嚟㗎，呢個係希望佢哋聽到啦。係 咯。 咁啊，最後尾節目結束之前咧，都講講咧，我哋有第三個強身健體班， 咁咧就智慧術，咁可以大家咧就留意我哋 Facebook 咧，就係、是嗯有嗰個嘅 post 喺度。 嗯， 咁咧就係、是、個時間啦。希望各位城寨人咧，你哋有興趣嘅話可以參加。 嗯， 咁亦都咧係希望可以咧多啲人去即係練習一下呢、這個面對呢個暴力環境啊。 係、嗯， 就唔係教大家打人啦，當然、嗯、自己保衞自己嘅方法咁樣。咁第三班嘅啦，已經係。咁今集時間差唔多， 好，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